《哈利波特与密室》第八章祭辰晚会第二十集。 费尔奇苍白的脸一下子变得通红，哈利鼓起勇气等待着他大发雷霆。费尔奇一瘸一拐地走向桌子，一把抓起信封扔进了抽屉。 你有没有你看了？ 他语无伦次地问。 没有。 哈利赶紧撒谎。费尔奇把两只关节突出的手拧在一起。 如果我认为你偷看我的私人，不，这不是我的，替一个朋友弄的。不管怎么样吧，不过， 哈利瞪着他，惊讶极了。费尔奇从来没有显得这样恼怒过，他的眼球暴突着，松垂的脸颊有一边在抽搐，即使扎着格子花纹的围巾也不管用。 很好，走吧，不要透露一个字。我不是说，不过如果你没有看，你走吧，我还要写皮皮鬼的报告呢，走吧。 哈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于是飞快地离开办公室，穿过走廊来到楼上，没受惩罚就从费尔奇的办公室逃脱出来，这大概也算本校的一项最新记录吧。 哈利，哈利，管用吗？ 差点没头的尼克从一间教室里闪了出来，在他身后，哈利看见一个黑色和金色相间的柜子摔碎在地上，看样子是从很高的地方落下来的。 我劝说皮皮鬼把他砸在费尔奇的办公室顶上， 尼克急切地说。 我想这大概会转移他的注意。 原来是你， 哈利感激地说。 太管用了，我甚至没有被罚关禁闭，谢谢你尼克。 他们一起在走廊里走着，哈利注意到差点没头的尼克手里还拿着帕特里克先生的那封回绝信。 关于乌图猎手队的事，我希望我能为你做点什么， 哈利说。差点没头的尼克立刻停住脚步，哈利径直从他身体里穿过，他真希望自己没有这样做，那感觉就好像是冲了一个冰水浴。 你确实可以为我做一件事， 尼克兴奋地说。 哈利，我的要求是不是太过分了？不行，你不会愿意。 什么呀？ 哈利问道。 好吧，今年的万圣节前夕将是我的500岁祭辰。 差点没头的尼克说着挺起了胸膛，显出一副高贵的样子。 哦， 哈利说。对这个消息他不知道是应该表示难过还是高兴。 是吗？ 我要在一间比较宽敞的地下教室里开一个晚会，朋友们将从全国各地赶来，如果你也能参加，我将不胜荣幸。当然了，维斯莱先生和格兰杰小姐也是最受欢迎的，可是我敢说你更愿意参加学校的宴会，是吗？ 他焦急不安地看着哈利。 不是， 哈利很快地说。 我会来的。 我亲爱的孩子，哈利波特参加我的祭辰晚会，太棒了。还有， 他迟疑着显得十分兴奋。 劳驾，你可不可以对帕特里克先生提一句，就说你觉得我特别吓人，对人印象特别深刻，好吗？ 当然可以， 哈利说。差点没头的尼克向他露出了笑容。 祭辰晚会， 赫敏兴致很高地说。 我敢打赌没有几个活着的人能说他们参加过这种晚会，肯定是很奇妙的。 这时哈利终于换好了衣服，在公共休息室里找到了他和罗恩。 为什么有人要庆祝他们死亡的日子呢？ 罗恩带着怒气说。 他正在做魔药课的家庭作业。 我听着觉得怪晦气的。 窗外仍然下着倾盆大雨，天已经黑得像墨汁一样，但屋里却是明亮而欢快的。火光映照着无数把柔软的扶手椅，人们坐在椅子上看书、聊天、做家庭作业。弗雷德和乔治·维斯莱这对孪生兄弟呢？他们正在研究，如果给一只火蜥蜴吃一些费里拔烟火，会出现什么效果？弗雷德把那只鲜艳的橘红色蜥蜴从保护神奇动物课的课堂上拯救出来。此刻，他趴在一张桌子上，闷闷地燃烧着，四周围着一群好奇的人。哈利正要把费尔奇和快速念咒函授课的事告诉罗恩和赫敏，突然，那边的火蜥蜴嗖地窜到半空，在房间里疯狂地旋转，噼噼啪啪地放出火花，还伴随着一些梆梆的巨响。珀西嘶哑着嗓子狠狠训斥弗雷德和乔治。火蜥蜴的嘴里喷出橘红色的星星，十分美丽壮观。它带着接二连三的爆炸声逃进了炉火里。所有这一切使哈利把费尔奇和那个快速念咒的信封忘得一干二净。万圣节前夕，哈利真后悔自己不该那么草率地答应去参加祭辰晚会。学校里的其他同学都在高兴地期待万圣节的宴会，礼堂里已经像平常那样用活蝙蝠装饰起来了。海格种的巨大南瓜被雕刻成了一盏盏灯笼，大的可以容三个人坐在里面。人们还传言说，邓布利多预定了一支骷髅舞蹈团给大家助兴。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赫敏盛气凌人地提醒哈利， 你说过你要去参加祭辰晚会的。 于是七点钟的时候，哈利、罗恩和赫敏径直穿过通往拥挤的礼堂的门道。礼堂里张灯结彩，烛光闪耀，桌上摆放着金盘子，非常诱人。但他们还是朝地下教室的方向走去。通向差点没头的尼克的晚会的那条过道也已经点着了蜡烛，但效果一点也不令人愉快。它们都是细细的黑乎乎的小蜡烛，燃烧时闪着蓝莹莹的光，即使照在他们三个充满生机的脸上也显得阴森森的。他们每走一步，气温都在降低。哈利颤抖着把衣服拉紧了裹住自己。这时他听见了一种声音，仿佛是一千个指甲在一块巨大的黑板上刮来刮去。 那也叫音乐？ 罗恩低声说。他们转过一个拐角，看见差点没头的尼克站在门口，身上披挂着黑色天鹅绒的幕布。 我亲爱的朋友们， 他无限忧伤地说， 欢迎，欢迎，你们能来，我真是太高兴了。 他摘下插着羽毛的帽子，鞠躬请他们进去。眼前的景象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地下教室里挤满了几百个乳白色的半透明的身影，他们大多在拥挤不堪的舞场上游来荡去，和着30把乐句发出的可怕而颤抖的声音跳着华尔兹舞。演奏乐句的乐队就坐在铺着黑布的舞台上，头顶上的一个枝形吊灯里点着1000支黑色的蜡烛，放出午夜的蓝光。他们三个人的呼吸在面前形成一团团雾气，仿佛走进了冷藏室。 我们到处看看吧， 哈利提出建议，想暖一暖他的脚。 小心，不要从什么人的身体里穿过， 罗恩紧张地说。他们绕着舞场边缘慢慢地走，经过一群闷闷不乐的修女，一个戴着锁链的衣衫褴褛的男人，还有胖修士，他是赫奇帕奇的幽灵，性情活泼愉快，此刻正在和一个脑门上插着一支箭的骑士聊天。哈利还看到了血人巴罗，这是在他意料中的。血人巴罗是斯莱特林的幽灵，他骨瘦如柴，两眼发直，身上沾满银色的血迹，其他幽灵正在给他腾出一大块地方。 啊，糟糕， 赫敏突然停住脚步。 快转身，快转身， 我不想跟哭泣的淘金娘说话。 谁？ 他们匆匆由原路返回时，哈利问， 他待在二楼的女生盥洗室的一个抽水马桶里。 赫敏说， 待在抽水马桶里？ 对，那个抽水马桶一年到头出故障，因为淘金娘不停地发脾气，把水泼得到处都是。我只要能够避免，是尽量不到那里去的。你上厕所时他冲你尖声哭叫，真是太可怕了。 看，吃的东西， 罗恩说。地下教室的另一头是一张长长的桌子，上面也铺着黑色天鹅绒。他们迫不及待地走上前去，紧接着就惊恐万分地停下了。气味太难闻了。大块大块已经腐烂的鱼放在漂亮的银盘子里，漆黑的烤成焦炭的蛋糕堆满了大托盘，还有大量长满蛆虫的肉馅羊肚，一块长满了绿毛的奶酪。在桌子的正中央放着一块巨大的墓碑形的灰色蛋糕，上面用焦油状的糖霜拼出了这样的文字：尼古拉斯·德·敏西·波平顿爵士，逝于1492年10月31日。哈利看得目瞪口呆。这时，一个肥胖的幽灵向桌子走来，他蹲下身子，直接从桌子中间通过，嘴巴张得大大的，正好穿过一条臭气熏天的大马哈鱼。 你这样直接穿过去，能尝出味道吗？ 哈利问他。 差不多吧， 那个幽灵悲哀地说，转身飘走了。 我猜想他们让食物腐烂，是想让味道更浓一些。 赫敏很有见识地说，他捂着鼻子，靠上前去，细看腐烂的肉馅羊肚。 我们走吧，我感到恶心了。 罗恩说。他们还没来得及转身，一个矮小的男幽灵突然从桌子底下钻了出来，停在他们面前的半空中。